嘿、 hey, 第四节翻下，好快第四节。呢个头先嗰个，我哋讲翻个 trailer 就系阿边个嘅阿 Albert 嘅杰作嚟嘅，系、啦。哇，跟住又轮翻到阿 Coco 啦，即系我哋梗系要俾个尊重嘅嘉宾， 冇错。因为 Coco 好快走啦，佢又下个礼拜又翻韩国做嘢啦， 又翻， 所以要揸紧时间同佢倾。 喂，揸紧呢个时间咧？就是强辦讲的我们要把握是吧 揸紧时 间 仲问不好 时间是揸不到 仲问不好 是啦哦咁其实我仲有一单我就不清楚自己是幻觉啊定是点嘅点解我咁不肯定呢是因为嗰阵其实我食一啲药物 是喂 系药物， 正常药物。 唔舒服嘅时候食嘅啫， 唔系减肥药。 啊， 哦， 系啦，哎呀，咁嗰只药咧就 即系好成功下，我见到。 咁嗰阵咧，佢系我食到都几癫下嘅，可以话系。 嗯， 即系因为其实我 超过正常分量。 佢冇话你正常分量系几多，但正常啲，因为嗰只系好毒嘅。 嗱，咁呢个要提一提大家吓，食药减肥咧系一个好错嘅， 啱啦，呢个系一个教训俾你哋嘅，其实系，即系唔好食药会 减肥，系要自己出 做运动， 做运动食嘢嘅。 系啊， 去控制噶吓。 你一睇就知道我冇食药啦，系咪？跟住点啊？ 啊，咁嗰系啦，咁即系打个底先啦，就是、我有食药嘅嗰阵。咁、有就系食紧药嗰一排咧，有一晚我就瞓觉。因为嗰阵我就仲同紧我侄女，即系我侄女嗰阵都同我哋喺我哋屋企度住嘅。咁嗰阵佢都五六岁左右啦。咁、我就瞓觉，瞓到半夜无啦啦我就扎醒咗，因为嗰阵冬天我就冇闩门瞓嘅。因为我侄女比较细个啦，佢自己有间房，但系佢都怕黑噶嘛，所以我哋开住走廊灯。咁我侄女间房就喺我隔篱房嘅啫，其实。咁我就扎醒咗，跟住之后我就见到我侄女喺我门口。望住，咁你知啦。其实佢如果走廊开紧灯，我间房冇开灯，我望住佢，佢系背光噶嘛。咁、其实我 系 见唔到佢个样嘅， 总之系一个 小朋友 企 女仔，系啦，靓妹仔咁样。咁、我就做咩仲唔瞓啊？咁样问佢，佢唔答我。跟住我话你快啲翻去瞓啦，你咪要去厕所，佢都唔答我。跟住我就。话你快啲翻去瞓啦吓，我瞓啦咁样，咁我都好攰，因为嗰只脚系有安眠药嘅，咁我就继续瞓，跟住冇几耐，我 feel 到佢行过嚟，咁我又擘大眼，我话你做乜嘢啊？咁样温柔嘅， 再安抚佢啦， 系啦，我一个好姑姐， 即系佢唔怕黑，想人陪瞓， 系啦， 你过嚟同我瞓啦， 系啦，我话做乜嘢啊？佢唔理我，一路望就咁望住我啫。咁好奇怪，因为如果我侄女佢惊嘅话，应该好惊啊！我点点开佢去厕所咁，佢唔出声， 唔出声就企喺度呆望。 系啦，跟住我望住佢嗱，你有啲咩你讲啦吓，我嬲噶啦咁样。佢无啦啦啪啪啪声，原来佢只手攞住个订书机，佢就喺度拍紧。跟住我就你攞住啲乜嘢？佢唔理我，继续喺我面前咁样喺度拍拍拍拍拍， 喺度揿，系咁揿钉， 系啦，即系佢冇揿嘅，即系总之两个喺度拍下拍下，冇揿啲钉出嚟嘅。咁跟住之后，我就你唔好再玩啦吓，你快啲翻去瞓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嗰阵迷迷糊糊咧，我就自己瞓翻咁，系啦，吸着咗。突然之间，佢攞个钉上去兜嘢钉落我只手度。 咁就痛醒啦， 系啦，哇咁样，我就成个扎咗起身， 系， 点解？即系我系会，即系成个坐咗起身，跟住我即刻捉住我只手，因为佢 痛啊嘛， 系啦，佢钉我手掌 心， 系啦，仲系 feel 到系真系有钉入去，哇，又黑喎，咁我又睇唔到有冇流血，有冇损到，跟住我即刻攞电话照啦，又冇损到，跟住嗰阵其实讲咁多嘅之前，其实我已经即刻望有冇人， 又冇人， 离奇， 就系啦，冇人，咁我就唔系啊，我继续瞓，其实都瞓唔着嘅，其实嗰阵已经 点醒咗，痛醒， 系啦，痛，因为仲继续痛紧嘅只手，咁我就继续即系好想瞓啦，咁啊自己都惊惊地嘅嗰阵开始，因为伤到我嘛，咁我就，但系不过应该都话好彩，因为嗰只药系有安眠药。咁我就好快，我又 黑翻啦， 黑翻啦咁样。到第二朝，我就同我阿妈讲，我就话，因为嗰阵我仔女仲未起身啦，咁样我翻工，我就同我阿妈讲，喂，你一间帮我问下佢，琴晚搞咩？咁我咁样同翻我阿妈讲，佢攞电视机钉我咁样。跟住点知我阿妈问翻佢，佢之后同翻我讲话，佢冇喎。佢话佢冇。 有冇 check 过佢间房啊？ 就冇，但系。我成日无啦啦点会钉你咧？你谂下，即系我平时又唔系打佢。 我觉得最神奇一样嘢啦，你恶高头，你会第一时间系，哇！你傻嘅，做乜钉我？你恶高头望住闹噶嘛想？但系你唔见咗噶啦嘛，你见唔到 人。 如果佢跑走嘅小朋友系会嘭嘭嘭嘭嘭嘭咁嘅声，哈哈哈！咁行咗去噶嘛？你系乜嘢声都冇，佢系凭空消失咗嘅。 系啦，所以我谂究竟系我幻觉定？跟住之后，咁我再问我妈都有问过佢啦。佢话冇啊，吓我琴晚冇起过身啊，嗰啲咁样。咁同埋再谂翻，其实一个小朋友无啦啦做咩要钉你？ 梦游 仲要攞钉书机喎、咁跟住我阿妈就，因为我阿妈有信佛嗰啲嘅，佢就打去佢不嬲拜开个庙度，佛堂嗰啲咁样就问佢就系、啊个女发生啲咁嘅事，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下我家宅啊？嗰啲咁样，跟住嗰个人就话冇可能、你屋企有 大神坐， 即系咯有观音啊嗰啲咁样，睇过你屋企就冇嘢噶啦咁样。咁其实所以呢一次我谂系我咁多经历以嚟最惊嘅一次，但又令我最即系我又谂紧系究竟系我自己嘅幻觉啊？ 但你有痛过？ 唔系正常， 第二日仲痛紧。 正常嗰啲减肥药咧系唔会你减肥药我都食过嘅以前，佢系咧你唔食嘢乜事都冇噶嘛，你唔食嘢系冇反应嘅，你一食嘢大镬啦。你会心跳加速啦，个人会好似惊惊地咁啦， 飙冷汗啦， 会发猛疹啦，嗰啲嘅啫，佢不至于产生幻觉嘅。 同埋嗱，你谂下，佢话啲药系有安眠药成分，你安眠药个药力好强噶嘛，你直情系嗰个痛觉系痛感令到佢醒咗。 但你食咗几耐啲药？ 嗰个我都食咗个几月，其实。 但食过几月未上瘾， 唔系好耐啫， 唔系好耐啫。如果你食得好长时间，啲安眠药起唔到作用嘅，食到都瞓唔到嘅，除非你加啦，不停咁加上去啦。但减肥药唔可以加噶嘛，食得多啫，你唔敢食。其实减肥药嘅好处咧，佢唔系真系帮你减肥，系你食咗嘢，你唔敢食嘢， 食药不振咯。 佢嗰啲反应好恐怖啊， 同埋帮你排水咯，系咁 样。系啊，佢有去水丸成分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一个人有咩？一个人系有成三分之二定三分之一啊嘛？系水嚟噶嘛？三分二系水嚟噶嘛？咁放咁啲水出嚟，梗系轻咗噶。 所以千祈唔好食减肥药。 系佢会回头，但系你嗰个唔似系幻觉咯。 我觉得唔系， 因为减肥药不至于嗰个幻觉会去到咁紧要。 你催眠药，你安眠药嗰啲，你真系。打都唔醒嘅，你佢痛醒咗，佢真系好痛，你先会醒个人。你佢仲要系唔系即刻？我痛完起身即刻瞓翻着嗰啲，佢仲要系醒晒。 醒晒，同埋我系第二日早仲痛，即系第二日我都仲要捽住只手。 系 有机会系，有机会系有啲仁兄借你个侄女嗰度整蛊你嘅。 咁 惊系啊？你只要顽皮要整蛊下你。 但系佢头先佢话佢妈咪问过佛堂啲人，话有大神坐镇坐坐。 嗱，但系跟住之后隔多几年咧，屋企家宅有啲唔系咁好。跟住之后我屋企人再去揾其他人再睇，佢就话我阿哥惹到一只嘢，好犀利嘅，但佢入唔到我屋企。 系 佢永远就净系喺我屋企门口或者天台度徘徊， 喺度搞嘢。 所以佢就一定要我哋个屋企大门同埋天台个大门黐一张符喺嗰度。佢话好实，佢话啊唔系，搵翻我同一个佛庙咋，唔系第二个，搵翻个佛庙。佢就话嗰个系犀利到咧，因为平时如果佢见到你 附近有污糟嘢嘅话咧，佢、你自己烧啲嘢俾佢啊，即系你自己搞掂啦。 佢通常都系 千祈唔好 系啦。咁点知咧？佢话呢个你哋唔好搞，等我嚟，你哋搞唔掂嘅咁样。 哦，那个佛堂嗰个话、等佢搞。 即系嗰啲应该都系冤亲债主嚟噶啦。你可以真系 边度嘢？因为我阿哥就喺兰桂坊嗰啲，即系做即系可能嗰啲阴气比较重。 咁兰桂坊死几多人啊？嗰年 系，所以就可能 人踩人事件啊嘛。 人踩人咯，系啊。 惹到一啲嘢， 同埋另一样嘢系你一嚟、我成日觉得冇咁容易话揾你可以搞到你咁噶，我觉得佢可以揸正牌跟到你咁贴呢样嗰样，唔多唔少都系冤亲债主嘅。 系啊，我嗰日有个 friend 同我讲，佢个朋友揸 Uber 嘅，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坐车咗两公婆。就加个小朋友，咁啊，一家三口啦，咁啊，好正常咁上车啦。上咗车之后咧，咁啊开车啦，咁啊突然间佢个细路女咧就话：，婆婆你做乜坐喺车头？ 佢婆婆， 跟住成车即刻静晒，冇人会讲嘢。一家三口又坐后面咪？ 系啊。 咁啊 Uber 司机坐车头啦，咁隔篱 suppose 冇人噶嘛。 系啊。 咁你唔会俾个小朋友坐喺前面噶嘛？你 系 两公婆，即 Uber 你就唔会坐前面噶啦。 坐后面噶。 即系都坐后面噶嘛？佢都婆婆，你做咩喺前面啊？坐喺车头啊？咁。 婆婆，佢讲都佢系讲都系自己婆婆。 唔系，佢系个婆婆嚟嘅。 有个婆婆， 有个婆婆， 亲戚嗰个婆婆。 嗱，佢即正常应该系佢或者佢妈咪抱住佢。 系。 咁啊，见到车头有个婆婆坐喺度。 系。 成车静晒，跟住咧就大家都唔讲嘢，咁啊架车咧就向住筲箕湾方向驶嘅，大家都好静，转头都系嗰个细路女仲不停嘅婆婆咁叫，就冇落过车嘅，嗰个婆婆系冇落到车嘅， 婆婆有冇话你有冇理佢啊？ 个婆婆，但系佢有理嗰三个人都唔知噶嘛，因为净系个小朋友见到啫嘛。咁佢，我唔记得佢喺北角定边度落咗车啦。咁啊，落咗车之后咧，佢嗰个男仔咧，先谂翻起啊，佢点解会架车向住筲箕湾方向行咧？就佢揸 Uber 噶嘛 ，Uber 可以你 set 一个location 一个地方，系譬如你我放工，我翻入元朗嘅，咁你可以喺你譬如喺尖沙咀，咁你可以 set 嗰、那个地方，你又翻元朗嘅，咁你人哋有元朗嘅 case 咪派俾你咯。佢嗰日原来就去通区医院探佢阿公，佢阿公咧就医院话唔得噶啦，咁佢咧就谂住话点去嗰度啦，咁啊顺便啦，咁啊去到探佢阿公嘅时候咧。去到探佢阿公嘅时候咧，就去到间医院啦，咁啊佢即赶上去嘛。 系啊， 咁啊佢已经即系唔系好记得呢样嘢啦，即系落车之后就 回想翻。 唔系佢落车就唔记得噶啦，即系好快就忘记，因为佢心急住探佢阿公嘛，因为随时唔得啦嘛。 系啊， 咁啊去到探佢阿公咧，即系佢啲神志都不清噶啦，即系唔得噶啦嘛，就嚟唔得噶啦嘛。 系啊， 跟住佢讲咗一句佢仲惊。 哎呀婆你喺度嘅。 佢话你嚟咗啊咁。佢突然间清醒咗下。咦你嚟咗啊咁。咁呢佢事后呢就係怀疑系咪佢阿婆，即系佢阿婆死咗㗎啦。之前死咗㗎啦。其实佢阿婆就好锡佢嘅，搭顺风车去探佢阿公。 系。佢 最 应该系囉。 最攞命就一开车个小朋友同佢讲，咦婆婆你做咩坐车头。哇大佬成架车静晒真係。沿途都冇人讲嘢，净系个小朋友讲。压力山 大嘅啫， 小朋友真系见唔到， 因为佢哋灵台清啊嘛。 好似我之前我阿哥搞一间铺头，喺元朗，咁点知咧佢搞装修好晒噶啦，其实，跟住之后佢带埋佢个仔嗰啲，咁就即系我哋都喺度嘅，一家人去佢铺头度食饭，未开张，其实嗰阵试业嘅啫，咁样，跟住去到，跟住食完啦，冇嘢啦，咁样跟住翻屋企，我阿妈车，无啦啦佢个细仔。嗰阵我谂啱啱识讲嘢嗰啲咁样啦，佢话爸爸铺头头先有个蓝色嘅叔叔企咗喺度，蓝色嘅叔叔几时有蓝色嘅叔叔？成日都系我哋嗰家人个，啱啱个蓝色嘅叔叔企喺度望住我咁样， 蓝色的叔叔， 系啊，跟我哋成车人静晒， 又系咁， 唔好再讲。 哇！佢都几多咩噶？佢揸 Uber 都几多呢啲嘢噶？ 咪即系好似的士大佬， 的士系咯， 系 的士嗰啲大佬真系成日都有呢啲嘅。 系 佢哋听亲佢哋讲呢啲故事咧，你真系唔敢翻屋企。 最攞命就系嗰架车停低咗，嗰只好似我嗰次讲乜停低咗，跟住嗰个客企喺度唔上车，咁明明吉车嚟噶嘛，系咪先？停低咗个客又唔上车，跟住佢开门俾佢啦。 嗯，佢行咗。 唔系，跟住开门俾佢啦，望一望嗰客。跟住嗰个客就佢搞低，跟住佢闩翻只门啦。你唔上咪闩翻只门咯。司机我开门俾你噶嘛，唔通要我开门？即系佢觉得个嘢唔通佢大牌要我开门，我开门俾你咯。跟住又见佢唔上，跟住搞低架车，搞低个窗问：喂，小姐你去边啊？你唔系你唔要 车？call咗 Uber 咩？咁样 吓，唔系嗰阵时未有 Uber 嘅。我话：点解你去边啊？你唔上车？ 有个车 有人喎，你架车。 点啊？咁 样你唔怕死啊？ 即刻抌低架车走先， 系咪先？佢架车明明佢知冇人噶嘛，佢又冇有人，佢又落期啦，佢都冇落到期，嗰、那个客觉得奇怪，你又吓你又唔落期，跟住佢开只门俾我做乜鬼？你坐咗人喺里边，系咪先？那个司机又心急，喂，你可以嗱嗱声啦，咪揿多车，喂，小姐去边啊？做乜唔上车啊？ 系 有人喎，好冇？ 系咪个小姐系？唔想乜嘢先同佢 玩佢咋？唔系佢系洗到埋去，佢系留意到佢系洗到埋去，跟住嗰个女人望一望后面，佢先唔开门噶。佢本来想伸只手去开门噶。 个女人都惊啦，如果系咁样嘅 吓， 个女人都会惊。 个女人 你唔知 佢可能反 唔 系佢可能唔系个人会第一时间谂到嗰啲嘢嘅。系咪先？ 同埋系咪个的士司机又冇讲得太清楚咧？边度有人啫？嗰啲咧，咁佢都 get 唔到嘅就 即系要慢的啊！ 系啊， 哇！喂，又够钟喎，好快就四节咯，系咪做我加班咪好舒服？ 系啊， 一啲紧张咯，系咪？ 系 啊，喂，嗱，你要又翻去泡菜角， 嗯， 喂，你要睇下，帮我留意下佢哋点样拜神啊，嗰啲嘢， 嗯， 好啊。 拜神， 做我哋韩国泡菜角之针， 系啦，之针，你睇下我 真系冇听过泡菜角有鬼故喎， 冇可能冇啊，死 有 哇嗱，大佬南北韩大战嗰啲死几多， 我冇听过啦，我真系冇， 我睇有韩国鬼片系惊嘅，但系真系叫佢哋。讲鬼故嘅话咧，我好似未听，可能未有 啲系咪咁唔啊？ 快啲， 做我哋学我哋拍拖嗰支针， 冇错， 我哋可以充实下个节目。 系咪？快啲翻嚟 ，come see me 啦 ，see 啦 ，bye bye 点讲啊 ？Annyeong，Annyeong， 未我哋未 Annyeong 嘅，我哋嗱记住，你哋未还神嗰啲朋友咧，嗱2月4号就立春啊，你要快啲去还神啦。 2月4号之前。 系啦，唔系就出年嘅，你出年你啊冇还，今年冇还到神噶啦。啊咩？点讲话？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Annyeong 啊 ，Annyeong。